全身，如果我下一辈子还有来生，定要延续今生的缘分。你是我今生最依恋的男人，岁月它擦不去你对我的温存，我在你身上布满爱的烙印，让神仙也羡慕我们。我是你的女人吗？你给我一个温暖的家。我是你的女人吗？你让我每天都想穿着婚纱。我是你的女人，幸福他替我做了回答。我是你的女人吗？我是你永远都开不败的鲜花，开不败的鲜花。我在你身上布满爱的烙印，让神仙也羡慕我们。我是你的女人吗？你给我一个温暖的家。我是你的女人吗？你让我每天都想穿着婚纱。我是你的女人吗？幸福它替我做了回答。我是你的女人吗？我是你永远都开不败的鲜花，开不败的鲜花。